各位听众晚安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，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，我是主持人游。不晓得大家对于自己的一生在追求什么，有没有过这样子的困惑？我大概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脑中有浮现这个提问，当时的想法大概就是说，感情、钱还是功成名就。后来两年前在 Hugh 的演唱会上，吴赫说了一句，人的一生不外乎就是在追求幸福。我突然茅塞顿开，困扰着自己几年的问题突然得到了解答。我甚至还决定之后的刺青要把这句话刺在身上。是啊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追求幸福感，只是每个人的幸福感不一样。有的人是赚钱，有的人是跟家人，有的人是另一半，你的呢？属于你的幸福是什么？最近我刚读完了一本书，叫做《礼物》，作者在另一半突然消失在他的生命中的时候，非常的低潮，而且不敢相信。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，会哭，很感动，而且会非常的有体悟。它里面有一段话讲了，生活杂事很多，生命中的干扰也从不曾少过，提醒自己，你那么努力的就是要幸福，而最真实的幸福一直就在你身边。是啊，幸福可以很简单，也可以很困难，困难并不代表不好。如果这是你想要的幸福，放手一搏的去追求也没什么不好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是游，我们下周一晚上见，拜拜。